公元前1300多年前建成的。 嗯嗯。 然后呢，那个灯塔倒了以后，就在原来的那个原址上面，嗯、然后呢，捡了一些那个灯塔的一些废墟还能用的石头。 哦。 然后建到那个城堡里面。 嗯。 那个城堡现在就是只能用来观光了。 嗯。 其实那个城堡还特别特别那个，特别特别的漂亮，因为它保存的特别好。 嗯、它是一个那种欧洲风格的城堡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堡？ 我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欧洲的城堡， 嗯、 然后特别像那个温莎城堡， 哦，嗯、 有点像温莎城堡， 哦， 然后也有点像那个挪威那个奥斯陆那个阿克胡斯城堡， 嗯， 也是里边有那种大炮，然后那个，嗯、比如说它对外那种眼呢，是外面是比较窄的，里面是比较宽的， 哦， 里面还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房间，然后分上下四层。 嗯， 就我去的那天呢，是当地人很多也去了，就特别的特别的拥挤， 嗯、 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哦， 啊，是这样一个。 嗯， 其实一般可能旅行团会放在那个地方去参观外观， 嗯、 但如果你花可能几十块钱人民币买张门票进去， 嗯，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能够把里面转一圈？ 待一个小时。 哦，要一个小时。 嗯，它面朝海，还有一个露台， 嗯、 然后呢，有那种就像我们长城那种。 嗯， 那种垛子什么的那种样子，很多人在里边拍照。 嗯， 有很多还有很多情侣在里边拍结婚照。 嗯， 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灯塔呢肯定是要临海的，是吧？ 嗯， 尤其像亚历山大灯塔这么出名的灯塔，被誉为这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哈。 嗯， 当时肯定是非常的巍峨的。在那个城堡里面能不能看到那个灯塔当时的比如说它的画像啊，它的样子啊，有没有一些描述？ 一点已经看不到了。唯一那个灯塔留下的地方就是说，它原来那个灯塔上面可能是有一些漆，有一些有颜色的地方。 哦。 然后把那些砖砌在那个城堡里面，然后你能看到， 哦， 这一块是灯塔的，它可能是泛红的， 哦， 红颜色的这个样子。 嗯，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当时的灯塔的一丝一毫的痕迹， 对对对， 包括它的样子的画也没有留下来， 只能从画像里面看， 就是画像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哦哦，因为这个灯塔都是临着海的嘛，那这个城堡也是临着海的，可以看到地中海。 对对对，可以看得到，它就建在那个地中海的旁边。 嗯 啊，而且是穿街小巷， 嗯， 就这个样子。 哦，哎，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刚才您说的可以玩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个地方叫庞贝柱。 啊，庞贝柱，这是一个什么？ 庞贝柱呢？原来其实它是古遗址的一个柱子，然后呢， 哦，是个柱子， 只有一根柱子， 就一根柱子是吗？ 对对对，一根大概是那个花岗岩的柱子。 哦， 这根柱子呢是从那个就是阿斯旺那边运过来的，因为比如说开罗的很多很多的建筑都是用花岗岩然后来建的，但是就是开罗这个地方是不产这种石头的，所以所有的石头都是经过从阿斯旺那边运过来的。 嗯，那就是当年是吗？公元前几千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是3000年前。 哦，公元前3000年前。 对对对，公元前三千年前。 对，距现在就是5000多年前了。 对对对， 是吧？ 5000多年前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的便捷程度跟现在简直没有办法比，所以说那个时候要把当时的几百公里长的这样的运输的这样的路程哈， 对， 想运过来非常的不容易。 包括神庙里边那些封建碑用的花岗岩， 哦， 还有那些石头， 嗯， 都全部是从这个上埃及，就是从阿斯旺那边运过来的， 嗯， 就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对啊，所以我们想，当时在交通工具如此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嗯，古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起如此雄伟的建筑的？ 对，有很多。其实我这次去了一下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上次我在开罗吉萨区的那些金字塔，比如说胡夫金字塔，我上次没有去过，然后这次呢， 哦， 就亲自买了门票，然后钻进去试了一下，钻到了陵墓的里面去看了看， 哦， 到底是什么样子。 哦，那一会儿说哈，咱们先把， okay， 先把亚历山大说完啊。您说那个庞贝柱大概有多高？ 庞贝柱有27米，然后呢上面头， 哦， 柱顶呢是有一个花形的一个柱头，它其实是神庙的一部分。 嗯，哦， 然后其实下面还有两个狮身人面像， 嗯， 但是狮身人面像是后来搬过来，为了装饰这个神庙，然后来搬过来的这个东西， 嗯， 里面都大部分都是这种残垣断壁了。 哦， 然后只能，不过现在这个柱子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城市的徽章， 嗯， 石标。 哦， 是这个样子。 嗯，也就是他其实当时那个神庙现在就剩下一个柱子了。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传说， 嗯， 说这个地方，就这个神庙有柱子这个地方， 嗯， 是有一个地下室可以通到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

哦， 大祭司是一对夫妇， 嗯， 也是木乃伊，然后就不用再从那个木乃伊的馆里面去重新买票，然后就他就在走廊里面，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哦哦，除了拉姆西斯之外，我还记得有那个图坦卡蒙，是吧？啊， 图坦卡蒙就是在卢克索，去卢克索南边，去卢克索的地方，然后要去一个地方叫帝王谷。 嗯， 图坦卡蒙的那个木乃伊就是在帝王谷里面。 哦，在那里。 对，因为当时发现他的时候， 嗯， 发现他的时候，因为考古学家都惊呆了，因为大部分墓已经都被盗掉了，只有他的墓丝毫无损。 嗯嗯， 从里面发现了6000多件这个文物，都是价值连城。嗯、然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说他的那个金色面具， 对。 当时据说是考古学家、哦，然后把他的那个木乃伊搬出来的时候，然后要揭掉这个金色面具，嗯、后来把这个木乃伊就损毁了， 哦， 有点损毁，所以那个图坦卡蒙的那个木乃伊就一直现在还放在陵墓里面，因为现在不能把它带走，带走的话就会。 哦 损坏它、 哦、 所以它是唯一一具目前还在那儿放的、 嗯、但我觉得图坦卡蒙特别年轻去世的时候， 图坦卡蒙是9岁的时候继位、嗯、 对， 然后18岁的时候、嗯、然后就 去世了， 然后死因也是非常非常的蹊跷、 嗯、 然后现在就是根据有人说他是被害的，有人说他有遗传病、 嗯、 但是通过现在的科技来看呢，他是应该他是有点残疾的一个人，因为在他的陵墓里边发现了很多的拐杖，就是他的脚有点残疾、 哦嗯 啊，是这个样子。 嗯，帝王谷它并不是没有金字塔是吗？还是也有金字塔？ 帝王谷和金字塔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嗯，因为以前的法老都建金字塔，但是发现被盗的过于严重，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太大了，所以后来的法老说，那我们就找一些隐蔽的地方，然后来埋葬我们，所以呢就埋到了帝王谷， 嗯， 埋到了山谷里面，就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嗯哦， 其实帝王谷被发现也是非常非常偶然的，据说是一个当地人、 嗯、 一个小孩子， 嗯， 睡了一觉， 嗯， 然后呢就做了个梦，然后就在地方叫来人挖，然后就发现， 哦， 这是传说。 那、啊、帝王谷等于说帝王谷里面并没有金字塔，都在没有金字塔， 对， 嗯， 全部是陵墓。 哦，另外就是在这个帝王谷应该再往南就是那个阿斯旺大坝是吧？ 对， 啊、那里面就是我记得印象当中是拉姆西斯二世的神庙是在那个里面，是在那里， 对对对、 啊， 是在那里， 那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阿布辛贝勒神庙是非常非、 嗯， 就是要去埃及的话，可能就是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嗯， 不过我们这次没去。还好我、 啊、这次没去，上次去了 ，上次很辛苦，可能要3点多钟就要起床去那个地方、 哦、是凌晨3点多， 对，3点多。 为什么要那么早起来？ 就是要赶路啊！ 赶路， 对。 哦，您说说那边是一个为什么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哪里？ 首先就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就是说、嗯、有两每2月份和12月份， 嗯、 大概是2月22号和12月22号吧，是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当天， 嗯， 还有在他加冕的当天， 嗯， 然后有两束光会通过整个特别长的走廊，然后直接照到他的 脸上，嗯，是因为他那个神庙，我记得是外面是一层大殿，然后通过一个、 嗯、 一个门，里面是一个小的一个房间， 对 对， 然后中间有3个不同的雕像，中间是拉米西斯二世的塑像、 嗯、 是吧， 对对， 嗯， 然后有一位神是照不到的， 哦， 只有一位神照不到， 嗯， 然后呢剩下的神都是可以照得到，就是他的奇妙之处、 嗯、 其实原来他不在这个就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位置，因为阿斯旺建大坝，然后呢产生了一个湖，如果还在那个地方的话他会被淹掉， 哦， 所以呢就往后移了一段距离、 嗯、 大概整体的神庙抬高了60多米， 嗯 嗯 嗯，然后它这个时间就变化了，就是这个光线照到拉姆西斯二世的这个神像上的时候，这个雕像上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延后了是吧？ 延后了一天， 嗯，就延后了一天。 啊、对对对对， 嗯， 因为整个走廊有60多米，那束光都能照进到，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哦，您赶上那一天了吗？ 我没有赶上这天，而且本身。拉美西斯二世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 啊、 他活了80多岁， 嗯， 整个平均这些帝王，包括埃及人的寿命大概也就40多岁， 嗯， 他活了81岁，娶了99位老婆， 嗯， 然后呢生了100多个儿子， 一百多个儿子， 对，生了一百多个儿子，好像还生了六十多个女儿。 哦，啊，真是子孙满堂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嗯，另外呢，其实埃及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啊，我们大家应该也会有印象，就是有一部著名电影，就是《埃及艳后》。 嗯哼， 啊，那个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对， 好像他也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吧？ 他留下了一具木乃伊。 哦，留下一具木乃伊。 对对， 啊、 不对不对，他的木乃、他不是留下他的木乃伊，是留下了哈素女王，就是埃及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法老。 嗯， 他的木乃伊留下了，然后这个埃及艳后，很多东西就是到了当地以后，埃及人会讲说她是杜撰的，然后呢她没有那么漂亮， 哦， 说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所以和凯撒大帝啊，然后和安东尼啊，然后结婚的，他说全凭是为了智慧，这电影可能是杜撰的， 哦，电影是杜撰， 对，然后呢，在当地的话，当地人也不叫她叫埃及艳后，因为他们觉得。她没那么漂亮 哦，是吗？ 对对对， 啊，哎，那您说了这么多埃及的旅游景点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埃及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么多地方，如果都要玩下来的话，是不是得花很长时间？ 大概是市场上有三种行程：八天的、十天的和十二天的。 哦， 十二天的行程呢，现在就是原来还有一个地方叫尤法姆，就是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古代，就是古时候鲸鱼。鲸鱼化石的地方，不过现在看不到了。然后还有比如说再有增加行程的话，会去那个撒哈拉沙漠，去看那个黑白沙漠，但是因为现在的政治的原因，然后呢可能不建议去。 那这十几天，比如十八天、十天、十二天的话，是不是像八天的行程就会比较紧张了？ 相对紧张， 相对紧张一些， 对，然后可能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八天和十天或者十二天的行程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从开罗到这个到阿斯旺这一段，然后是拉车过去还是坐河轮过去。 哦，还可以坐河轮过去。 对对对，坐河轮，然后就是沿着这个尼罗河。 尼罗河。 对，那种行程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整个可能行程就会放得长一点。 这尼罗河两岸的风光都可以看到。 对，而且还就是说还有些神庙。如果拉车的话是看不到的，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坐河轮的话，有些神庙是可以看得到的。 哦，是这样哈。另外呢，就是像比如苏伊士运河啊，西奈半岛，我们有可能去吗？ 西奈半岛呢，因为这个有这个领土的问题，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很有意思，那就是那个地方埃及没有军队在西奈半岛。所以那个地方可能没有去， 没有这样的安排，很难到达，是吧？ 对对对。 苏伊士运河有可能说游客能够看得到吗？ 那个可以看得到 啊， 那个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个最伟大的人造运河， 对对对，连通了两大洋嘛，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涉及到埃及的内容啊，您觉得我们去埃及玩，比如说在风土人情上，我们作为游客的话，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我国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蔚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